死去，其实你是谁，问我为谁落了泪。情感粉碎像随梦去，夜里未能睡，几多气与虚，念以往我更累。神思交水若迷若醉，但愿我未流泪。北风吹不散空虚，只恨爱你太敏锐。想你冬至令我心默乱情绪，方似火堆，虽然死灰热未退，悲喜散聚，以往害怕再追。落寞空虚，但愿现在我未流泪，但愿现在你未流泪，但愿日后永莫流泪。解决心中顾虑，云如烟匆匆消散，但愿我未流泪。情感粉碎像随梦去，夜里未能睡，几多气与虚，念以往我更累。神思交水若迷若醉，但愿我未流泪。北风吹不散空虚，只恨爱你太敏锐。想你风姿令我心默乱情绪，仿似火堆，虽然死灰热未退，悲喜散聚，以往去怕再追。落寞空虚，心中顾虑，如云如烟，匆匆消散，但愿我未流泪。拜拜，拜拜。